人。谢请何弟兄来主发表，来谢弟兄请。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基督徒关心人，所以我们去了解这主题，为什么我们要去关心人呢？而且如果要关心人，我们面对什么难题、什么障碍呢？以及我们怎样去表现关心？除此之外，演讲告诉我们说，我们很多时候要更改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内心。所以演讲会谈到这几方面。首先，谁是最关心人的呢？就是耶和华上帝。所以耶和华上帝为我们立下了一个完美榜样，他非常的关心人类。从哪几方面可以看出呢？第一，就是他虽然是宇宙的至高主宰，他却敏于留意受造物的需要。所以耶和华会留意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看哪一方面我们是宝贵的，他找出我们宝贵的地方。可以看出耶和华非常的欣赏我们，可以满足我们属灵的需要，也在物质方面满足我们需要。这是第二方面。第二方面呢，他耶和华关心我们，他启示人写下了圣经这本书。如果你看过圣经的话，你清楚知道这本书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书。为什么呢？它从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指引，叫我们行走正路。除此之外，它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避开这些东西，因为它会伤害我们的，让我们在灵性上或者在精神方面或者在情绪方面受伤害的，要避开它。除此之外，圣经这本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有永生的希望。所以圣经这本书是上帝非常关心我们的一项明证。除此之外，耶和华上帝在地上创造了形形色色的美物，他这些美物是让我们活得快乐，活得愉快。他不单单只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而已的，比如说我们味觉，上帝设计我们味觉，舌头甜酸苦辣，在舌头里面感觉到的。但是上帝创造很多种食物，让我们享用，也可以维持我们的生活。除此之外，也是很美味的，比如说你喜欢吃芒果，喜欢吃榴莲。哇，听到榴莲的话，很多人这榴莲季节就快到了，所以知道它榴莲有苦了，也有干包了，所以哇，太美味了，所以很欣赏上帝那种创造，是吗？做出来视觉呢？视觉看出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五颜六色的，不是单一的黑或白。这视觉我们看到，让我们的心情很愉快的。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去外面，如果是种很多花朵和绿叶草地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呢？也好，心里面很愉快，很舒畅。就看到瀑布，在瀑布底下去吹一下风，也感觉很愉快。就上帝是关心我们的明证，帮助我们看出他创造很多美物让我们享用。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关心我们。另一方面就是嗅觉，我们嗅觉，如果你去蛋糕店的话，你知道嗅觉有巧克力味，有很多不同的美味，看到哇，很欣赏。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你先嗅到它了，然后就吃上去。如果上帝把我们鼻子装倒转来设计的话呢，什么后果？你看它倒转设计的话，鼻孔向上面的话，下雨的时候麻烦了，要滴水了。但是我们在下面呢，所以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先闻到嗅味，闻到它的味道，过后呢，进去嘴巴里面，舌头感觉到它的美味。所以看得出上帝非常的爱我们，上帝是善良的上帝，也是一位有智慧的上帝。除此之外，上帝也差遣耶稣基督做将士，做赎价，帮助我们得到永生。请看这经文，约翰一书的4:9-11，请翻开约翰一书的4:9-11。4:9-11，这里说 上帝差他独生的儿子到世人当中，叫我们可以通过他得生命。凭着这一点，上帝的爱就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了。我们还没有爱上帝，上帝就爱我们，差他的儿子来成了求恩的祭牲，为我们除罪，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既然上帝这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所以经文很清楚地表明什么呢？上帝非常的爱我们。为什么呢？为他说他是一个求恩的祭牲，就是他在面前向我们求恩的。当犯错的时候，不完美的时候，这是谁呢？他说是耶稣基督。表明什么？表明上帝非常的爱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所以十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理由呢？他说上帝爱我们，上帝也要求我们怎样做？要彼此相爱。如果彼此相爱的话，你就去关心对方，对吗？所以这个主题很好，主题说基督徒关心人，这是上帝发出的邀请，你们要仿效我去关心别人。所以如果上帝问你说谁谁谁，你要去关心人，有什么感觉？我不要。他说我要，我要。上帝在问你说你真的要关心人吗？是的，我要。真的吗？所以他上帝问你三次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你就好，我一定要去关心人。所以上帝要求我们关心人，因为上帝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要求我们去关心人。所以如果我们听上帝的话去关心别人，就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听从上帝的话，拥护他的至高统治权，就是上帝的话是正确的，我们要仿效他，也听他的话。所以接下来演讲我们会谈到怎样去关心人。但是如果在活在世上，世界上里面要关心人，你们认为是容易的吗？如果是容易的话，很好，恭喜你做得很好，继续如此行。但是我们知道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你要关心人，你要付出你的时间，付出你的心思，付出你的精神。除了之外，你关心别人，人家不一定要你关心的，你会让你看人白脸，感觉很灰心，对吗？所以如果关心人的话，我们要克服两个要点。第一，就是我们的自私的心态。所以我们知道这世界上里面呢，它充满自私的精神。如果你看到别人自私，你不会奇怪的。看到别人很好关心人们，看到人去关心别人，有些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人什么品质啊，这么很关心人的？因为现在人呢越来越冷漠，越来越自私的。从哪方面看到呢？如果你是驾车的话，你懂了。你驾车，你的车一定给人插队了。因为在红绿灯前，你会很生气，很生气，经常给人插队了。那时候你是想插回去是吗？因为他们全部在自私。另一方面就是 parking 的时候，泊车的时候也是这样，到处乱泊车的，你也是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很自私，他想要自己，我把这里的话，我容易去到地方吗？我容易走？他是没看到后面很多人堵着了，所以这些人是自私的表现，还有乱丢垃圾。所以说他们说话方式呢，他们精神是这样的，我要怎样，我要这样，我要这样。听他们讲话，哎呀，全部是我了，他不会讲我们你们的。所以这世界弥漫着这种精神，所以基督徒要关心别人不容易的，我们要抵抗这种自私的精神，才能够好好的关心别人，要有上帝的观点。另一个障碍就是偏见。所以我们活在世界里面，世人对别人的种族皮肤啦，他什么国家来的啦，他说什么语言呢，他穿什么衣着啦，他读什么书呢，他偏不有偏见的。所以这偏见帮我看出我们很难去关心别人，对吗？你偏见，你看到人，哎呀，这个人很低的，我比较高级的，这个人不值得关心的。所以有些人认为一些种族人或者一些社会上的人，他们是肮脏的，他们是很粗鲁无礼，或者是没有诚信的，或者一些人有病毒的，哎，避开眼，怎样去关心他？或者是一些人没有思考力的，所以这偏见影响到我们不会去关心别人。所以我们如果要去关心别人的话，我们就要抵抗这两个风气，要记得两项圣经原则。第一项是，我们请看这圣经原则，马太福音的7:12。请翻开马太福音的7:12。 这个很好，是原则，帮助我们怎样去关心别人。七章十二节说，所以在一切事上，你们希望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得怎样待人。其实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话的争议了。说经文从我们自己出发，主动的，你希望人怎样看你呢？如果你跟那个白人在一起的话，白人说，哇，黄皮肤的没有用的，黄皮肤是肮脏的，黄皮肤是收价很低的，这种看法你认为他会关心我们吗？不会的。说如果我们是黄皮肤，我们说，啊，这黑皮肤，这个青，啊，这个黄皮肤的，这个是灰皮肤的，不好的，这是比较低等的，不用关心他们的，说我们是说不通的。说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人怎样待我们，我们就得怎样待人。说一视同等的，以上帝角看他们，他们是值得我们关心的。所以这原则帮我看出，我们这时候要更改我们的思想或我们的心态。另一个经文就是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这两个是原则，很好，是原则。请翻开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这经文就看出上帝的观点怎样看待人类。三章的二十三节，这经文说，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不能完全反映上帝的荣耀。所以按照这节经文的原则，有没有人说特别优等？有没有人说是特别低等呢？不值我们关心呢？没有的。经文说所有人都犯了罪，在上帝眼中全部是一样的。所以记得，我们不要给这种世界精神影响，认为我们是高等的，或是我们是低等的，我们很难去关心别人，并不是的。这是上帝的观点，所以我们留意这个上帝的观点。除此之外，我们知道要关心别人，首先要怎样做呢？就是要体恤别人的感受。这点是很难做到的。为什么？因为不完美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刺激到别人，那不愉快。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听从上帝的话，要去体恤别人的感受。我们请看这经文，以弗所书的四章三十二节，四章三十二节到五章一节，这经文说，三十二节，你们要以仁慈相待，存慈怜的心，彼此甘心宽恕，像上帝借着基督甘心宽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就要效法上帝。所以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真相，什么呢？我们仿效上帝就要表现仁慈。什么是仁慈呢？一个人表现仁慈的话，他怎样做呢？他会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去看别人，这样，相反的，一个仁慈的人呢，他是以别人的角度去看事情。怎样说呢？说当他知道，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我说这句话是没有事情的，但是如他对方听来可不是这样的。好像一个俗语说，如果一牙齿啊，他们是没有牙齿的话，说你给他碗筷，给了一个碗他的时候啊，你不要一个崩一个口给他吃。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你是羞辱他，他牙齿一个崩一个口，你拿一个碗崩一个口给他吃的话，你觉得是 羞辱他。所以说我们从别人的角度看事情，我们会表现得更仁慈，对吗？所以鼓励我们要仁慈对待对方，这方面要继续的进步的。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有时候说话不仁慈，可能没有想到，可能心情不好，可能那天睡不着觉啊，压力啊。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表现仁慈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做的事情，这方面每一个人都有进步的空间，不是说我生下来就是这样的。这是圣经的观点。一方就是要表现仁慈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舌头是一个最难搞东西的，控制我们舌头。所以我们要留意避免我们要暴露家人的过失和弱点。家人跟你在一起，很多时候他的弱点和过失你们懂的，但是你不要把别人把配偶的过失、孩子的过失在别人面前讲出来。我的先生是这样的，我老婆是这样的，我孩子啊没有用的，这些是不仁慈的做法，也让家人气氛是很不好的。除此之外，父母 讲座呢，也要听从这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一节劝告，顾及儿女的感受。我们请看这罗马书的啊，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一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这经文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免得他们灰心丧气。”这经文说：“不要激怒儿女，什么意思呢？”说很多行为，父母亲们要留意，我们是否会去激怒儿女？比如说，我们高声的呼喝或肆意的谩骂儿女，又或者是唠唠叨叨的批评儿女的短处，对他们所做的吹毛求疵，或者经常批评孩子，贬低他孩子的能力、才智或个人价值。所以这些是激怒孩子的，或者是完全不管教孩子，这是激怒孩子的。这方我们要父母，甚至父母的要留意。除了之外，我们也会关心别人的感受，不会去捉弄人，使人受惊难堪的一些恶作剧。所以我们知道幽默是好，幽默是让情况可以缓得下来，可以让情况变得啊，跟那些一些人可能是一个有爱的表现，幽默。但是幽默过分的话，你变成嘲笑、羞辱、受骗、恐惧，或使人难堪，这些是甚至说不是好玩的事情来的。所以知道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要爱开玩笑的这个表现。我们请看经文，耶利米书的十五章十七节，请看耶利米书的十五章十七节。十五章十七节说：“这我从来没有跟好开玩笑的人亲密来往，一同欢聚。我总是独自静坐，因为你们的手在我身上，你谴责恶人的话充满了我。”这是耶利米的心声。为什么他没有跟好开玩笑的人在一起呢？这是损友来的，可能是嘲笑他、贬损他，或者是要羞辱他了。所以我们要避开这种好开玩笑作用，让别人难堪的，因为这是不是仁慈的。除此之外，我们知道有些人是很灰心沮丧，或是理智受创，或者长期的沮丧的，所以对这些人要更仁慈，可能帮他，但是帮到我们灰心的，他就没有反应。但是我们需要鼓励，要继续的如此行，去帮助这些灰心的人，因为他们本身已经很灰心了。这是我们要表现仁慈的方法。除此之外，身为家人的，上帝对敬拜他的人，他们要对他们什么要求呢？就要求他们要照顾他们的家人和亲属。我们请看这经文，大家很熟悉经文，提摩太前书的五章四节八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四节和八节，这里说：“可是寡妇如果有儿孙，儿孙就应该先在家里有学习实践精神之道，报答父母和祖父母，因为这在上帝眼中是可悦纳的。”第八节：“人不照顾亲属，尤其是不照顾自己家里的人，其实就等于否认信仰，比不信的人更不好。”所以上帝的言辞是很 强硬的，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所以我们知道要照顾家人是非常重要。然后第五节说要照顾那些老人家，所以这有几个方法可以行的，就是第一，可能我们要跟老人家重住，加以的照顾；第二，可能我们要提供一些物质的帮助，让他们过独立的生活；第三，可能一些老人家需要一些额外的护理，可能是医院或疗养院才能提供的。所以身为孩子的要留意他们的需要，跟他同住，让他们独立，还是放在疗养院，让他们也过更好的生活。除了之外，经文五章八节告诉我们说，身为丈夫的在家庭里面是首要责任的，他们要照顾孩子在孩子方面的物质的需要。但是问题是，丈夫要照顾家人的物质需要，妻子和孩子也要留意。为什么呢？不要加重丈夫的负担或爸爸的负担，他们要克制物欲，免得他们需求成为丈夫的重担。不要只要买玩具、买衣服啊，买这些的电子产品，这些要留意。除此之外，身为丈夫的最重要就是照顾家人的属灵的需要。这属灵的需要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属灵的需要可以告诉你将来你的孩子和儿女有没有可能度过将来的哈米基多顿。如果你孩子和儿子如果没有信心，不爱上帝，不仰赖上帝的话，可能他是丧失生命的。 所以这属灵的需要是很重要的。所以在 耶稣在为丈夫方面呢立下一个优良的榜样，什么榜样呢？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的5:25-27。请看以弗所书的5:25-27。这里说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继续爱妻子，正如基督爱会众，为会众舍了自己，好借着神圣的话语，仿佛用水把会众洗净成圣，这样就可以把会众归给自己，全然华美，没有任何污点皱纹，圣洁无邪。所以这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说基督非常的照顾他的会众，把他会众洗干净的成圣。为什么呢？还说没有任何的污点皱纹，所以他希望这会众是在属灵方面是非常强壮非常圣洁的。所以身为家主的一家之主的，所以我们要经常要跟家人研究圣经，我们会坚持不懈的跟家人讨论每日经文，每周主持这个圣经研究班和家庭崇拜。但是我们知道这样行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经济压力很大，家族本身有可能有自身的忧虑，有自身的烦恼，和孩子呢现在生活更糟，因为他们受影响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呢 要去保护他们家人呢，家族的确不容易。所以家人父母要做出很多的自我牺牲，他愿意花时间愿意花精神去关心儿女在属灵的成长，要特别去留意他们儿女在哪一方面需要帮助的。除此之外，父母亲也要立下一个榜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本身没有的属灵特质，父母没有的属灵的财宝，你不能把这些特质财宝给儿女的，明白吗？所以如果父母亲不信赖上帝的话，你很难教出一个孩子是信赖上帝的。所以父母亲本身也要做好一个属灵的成长，要自己灵性方面要非常坚固，才能够去照顾好自己家人。因此我们可以称赞父母们的，我们看到出你们的确花了很多心思去照顾你们孩子，尤其在属灵方面和物质方面，带他们来聚会，带他们传道，所以继续努力，要花更多时间和精神去看顾他们，因为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很容易在思想上被玷污了。所以我们最近强调的是家庭崇拜，所以我们知道家庭崇拜对一个儿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家庭崇拜里面父母们可以好配合当前的需要去做出家庭崇拜。例如你可以家庭崇拜里面你可以谈一些世俗节目看法，儿女在学校遇到难题，一些不良的交往，一些衣着打扮，他们的态度，他们习惯和歌曲影片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你要知道这些东西，父母们怎样做呢？就是要观察你的孩子，给优质的时间观察你们孩子，到底孩子讲话他的行为，他所听的歌，放学回来讲的话，到底哪里出问题。换句话说，父母们要花出这些时间心思和精神。所以父母们，我们鼓励你们要关心你们的儿女是首要的。可能你们关心你的儿女之中，可能你们会缺少了自己的喜好，不能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可能你失去了生机的机会，生智的机会，可能你失去了很多一些你想要的一些活动。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花时间给你儿女，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儿女度过这段时间之后，他成年了之后，你不能够这样做了。所以鼓励父母们要看清楚目前什么是重要的，要去看好自己儿女，这是很重要的。不要他说他自己长大自己懂了，并不会的。你不管教他，不教导他，外面人就教导他了，他同学，他老师，可能校长提供不同的教导给他们。所以父母们，你首先在关心的是你的家人。如果你上帝问你说你关心你家人没有没有，你关心别人没有，有，我关心别人，但是家人没有照顾好，你怎样关心别人呢？所以我们鼓励父母们要深切的去关心家人的需要，满足他们儿女的需要。除此之外，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是没有儿女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重要的 要做什么，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把好消息告诉别人。所以我们效法基督关心人，就应该包括给别人属灵的帮助。要提供属灵的帮助，我们知道不是一个责任感， 不是一个责任感，而什么呢？而是你内心里面是对那个人、那些人有深挚的感情的，你想帮助他。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他听楚带出这要点。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的六章三十四节。马可福音的六章三十四节，这里说，耶稣一下船，看见一大群人，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为他们像没有牧人的绵羊一样，耶稣就教导他们许多事。这经文很详细，告诉我们说，他看到一群人，好像绵羊没有牧人，他动了怜悯之心。所以动了怜悯之心，他心里面很想帮助这些人，提供他们属灵的帮助。绵羊对我们讲，可能不大熟悉啊，我们很难看到绵羊。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看，换一个角度去看呢、啊，一个例子帮助我们更体会这点。我们这里很多猫是吗？小子喜欢猫是吗？所以有一天你出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见一只猫在冷的发抖，那有很多狗啊一直飞着它，然后你看到猫啊样子很可怜，所以你会怎样做？如果你认识这个猫啊，它有个主人的，所以你要怎样做？如果你稍微有勇气的话，稍微有勇气的话，最起码也不怕狗啊。稍微勇气的话，你要把狗赶走是吗？因为你要救那只猫，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面你觉得啊，这好像不大舒服，因为看到猫很可怜，你想救它，可能叫一些人帮忙救那只猫，把它拿回去主人的地方，对吗？所以用猫比喻，有没有时常看到？我们知道猫的眼神怎样的，猫的形状怎样？你摸过它，你抱过它，所以你的内心说触动了。所以耶稣的比喻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例子。但看出我们去传道不是责任感，不是说你填70个小时、90个小时啊，或者是50个小时，这些时间固然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表现出你愿意付出时间去帮助别人。但最重要的就是内心，你内心是否有一种感觉，看到这些人啊，这个是没有真理的人，他们过怎样生活？如果我们内心说这种感动、触动的话，你会把握每一个机会向你做见证的。为什么？你是从心里面出发的。你买菜的时候，你是很想；你坐巴士的时候，你是很想。为什么？这些人是没有真理的，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像耶稣这样跟人去跟人分享这属灵的帮助，从内心去关怀别人，而不出于一个责任感。所以我们会按照自己能力范围向人传好消息，做虚房或组织圣经研究。除此之外，耶稣也劝勉我们要关心人，要去仿效上帝。我们请看这经文，马太福音的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马太福音的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这里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朋友，恨你的仇敌。我倒告诉你们，总要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能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了。因为他叫日头出来照善人，也照恶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有什么奖赏呢？收税人不也是这样做吗？你们单向你们弟兄问好，有什么了不起呢？列国的士人不也是这样做吗？所以你们必须完全，就像你们天父是完全的一样。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完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是完全的，因为不是完美的人。但是这个是在一个相对的意义上说是完美的，相对意义上是完美的，就是效法上帝的表现完美的榜样，表现崇高的爱。这种崇高的爱，什么爱心呢？就对那些收税人或者是仇敌。所以上帝要我们表现这种爱，即仇敌或收税人都要表现这种爱心。因此我们问自己，我们有在爱别人方面、关心别人方面有没有继续的成长呢？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进步的空间的。所以说演讲里面清楚告诉我们什么要点呢？第一，上帝是非常的爱我们的。第二，他要求我们去仿效他的榜样，去爱人，去关心人。第三，就是我们要体恤别人的感受，在说话及开玩笑方面要留意。第四，父母们要付出心血，要去关心孩子，也要留意到他们的需要。除此之外，也要留意把好消息与别人分享。 除之外，演讲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要更改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态度和内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偏见，有些自私的想法可能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把它撇开。所以无论如何，这样鼓励我们要仿效耶和华去关心别人，上帝必定会大大的祝福我们。